北京时间23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FM98.2兆赫，AM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晚上11点，杭州，我和床头的书本一起度过美妙的夜晚。我看不见西湖的涟漪，但我听得到它的哼唱。 曾经有一个真挚的声音放在你耳边，你没有听到。 当年日钟声在耳边轻轻敲下，因为又共迎来了新的一天。我是吴兆彤，欢迎光临零点月华这座温暖的音乐小屋。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我希望你能对他说我愿意。如果要在愿意前面加上一个期限，我希望是一整夜。 夜歌，我是吴兆彤。听夜歌不寂寞，欢迎进入夜歌的世界，我是吴兆彤。我无法去探测你来这儿的原因，因为我不知道你和他到底怎么了，为什么每次见我的时候心情都会有那样的一种忧郁。我对你了解不多，于是我试探着把这首歌送给你，它来自于梁静茹，就叫《知多少》。 看似画笔的书少，把天涂成蓝色 想过吗？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少时间去和你爱的人相互了解？多给他一些时间吧，至少在这样的夜里听听他的想念。 到底要多少思念， 这里是夜歌， 才能抓住你的视线。 想给他打电话听听他的声音，可是到了最后一个号码的时候，我总是不敢按下，短信也都是写了又删，删了又写。我不喜欢自己这个样子，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以后会怎么样。这首夜歌给我吧。 大海睡不着的夜里，远处回转的伤心，为何你总不相信？我是真的心疼你，真的爱你。爱情若真不适合你，我将捧着你那什么 在深蓝色寂寞里窒息，只为了让你相信，我是真的明白你，真的 全世界失眠，无辜的街灯守候明天，幸福的失眠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，如何想你想到六点，如何爱你爱到终点。 一副不知名的嘴，交杂着对错和是非，昨天谁对不起谁，明天谁又为谁憔悴，努力忘了他的脸，自己还带着脱不下来的慰藉。爱不一定真切，再见却别难实现，如果没有感觉，墨镜何必遮掩，这样明的一脸还不肯退，坚持一点感觉，情人也会如此狼狈。如果没有感觉，哪来眼角的泪，安慰都显得那么可悲，不愿羞耻的感觉让我伤痕累累。当初发了疯的罪，如今反而拼命的退，看着他为爱受累，多么痛谁可以体会，脱口而出的再见，以为能让他潇洒地转身而退。爱若不肯完结，还要我赔上一切。如果没有感觉，墨镜何必遮掩，这样明的一脸还不肯退，坚持一点感觉，竟然也会如此狼狈。如果没有感觉，哪来眼角的泪，安慰都显得那么可悲，羞耻的感觉让我伤痕累累，自以为的慈悲熬不熬的我不甘愿，有一种美原来充满危险，坐在我爱的墙面，睁大不开的眼，太过终于直觉对不对，爱情原来不可以让我为所欲为。如果没有感觉，墨镜何必遮掩，这样明的一脸还不肯退，坚持一点感觉，情人也会如此狼狈。如果没有感觉，哪来眼角的泪，安慰都显得那么可悲，不愿羞耻的感觉让我伤痕累累。 如果没有感觉，来自于谢霆锋。如果没有感觉，我将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。如果没有感觉，我不会坐在你的面前。如果没有感觉，我们就不会看见午夜的孤独和安静了。如果没有感觉，我们就不会说为什么要说再见。 我清楚到了这步似乎就要结束， 上眼睛看到心正在哭，只能接受在关键时候。

的生活，怎能把脆弱当作是种解脱？伤感的一幕，剧中人是我，无法去触摸，只有散场的落寞。有谁能告诉我，你是否爱过我？也许这是结果，却为何如此的冷漠？你是否爱过我？你是否还执着？心痛的感觉，蔓延寂寞的我。结果却为何如此的冷漠？有谁能告诉我，你是否爱过我？心痛的感觉，蔓延寂寞的我。心痛的感觉，蔓延寂寞的我。 俺是个车库保安，俺的主任级是老乡送的，夜里值班就他陪了我。 曾对你有过丝毫的怨尤，不曾给予自己放弃的借口，相信就算最后一切没有结果，还是相信我能够无悔无求，相信自己是你最后的寄托，相信我们正在携手向前走。这相同感受，相信会 相信自己是你最后的寄托，相信我们正在携手向前走， 还在路上吗？每天都这样啊。来，到我这辆寂寞夜车上来坐坐。我是五洲头，这里是夜歌。 夜快车，同行者不多，轰隆隆，心有点朦胧，仿佛有个人在窗外喊着我。夜尽头，星星多寥落，甜蜜梦已经斑驳，款款双人座，没有你更寂寞。身体透出了像花一般的美丽，你想要那人世间的痴迷，并不在乎谁会把你丢弃。You know 吹在心中粉碎。 这首歌叫花，在穆吉特的伴奏下，这朵花在午夜悄然绽放，而我却错过了，因为我没有等到它花开的时候，便已经往前走。当我回身远远地看到它绽放的时候，它已经被人别在了胸前。来听听看陈慧琳的错过了。 转来年可再 向何方？好多思念想要对你讲，瓶中心 随波飘飘荡荡，希望终点就在你心上。